年轻生命，呈现最优秀的你，全世界旋律随时都唱给你，成功在每一刻等待着你。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坐享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姚迪。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来带来的就是关于究竟中招我们该如何去填报志愿。请来的嘉宾呢，有来自于北京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的主任马红辉马主任，同时还有包括来自于166的副校长刘元红副校长，同时还包括了166的一位学生家长啊朱旭啊，同时也是非常欢迎各位呢，有什么关于中招的问题可以向我们的这个马主任进行一个提问啊，您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里面呢就可以直接留言向我们来提问。那关于中招的一些相应的政策啊、解读啊，包括怎么填报志愿啊，当然每个人可能个体的情况会差异比较大啊，主要还是咱们针对一些比如说政策上的解读上的问题，我们可以让马主任进行一个专业的解读。好了，那今天呢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2018年秋季入学新生将筛查结核病，筛查工作将于本月25日开始。820万毕业生今年迎来就业高峰，慢就业等新趋势显现。北京民族大学、北京经贸研究学院虚假招生宣传被责令停止招生，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2号从市卫计委了解到，今后托幼机构、小学及初中非寄宿录取新生入园入学前，将由学校向家长发放结核病可疑症状筛查问卷，高级中等学校录取新生和初中寄宿录取新生随录取通知书发放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通知，学生入学前全部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那么全市共在16区的综合医疗机构 防洁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了116家新生入学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的筛查点，那么于7月25号到9月15号开展筛查工作，确保每名学生根据自己暑假安排就近进行筛查。七月就业高峰期来临，今年呢，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820万，再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持续加大，形势依旧严峻，慢就业等新问题值得关注，就业质量仍待提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重点群体之一的高校毕业生，今年得到了力度空前的就业创业支持。国家发改委近期的一次讨论会指出，地方政府引进人才之间的竞争已经升级到了 2.0 版本，特别是一些二三线城市迅速成为吸引应届毕业生的新磁场。近日有媒体曝光了北京民族大学、北京经贸研究学院、原北京国际经贸研究学院混淆学历、非学历性质虚假招生的问题线索，市教委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对两所学校调查取证程序。6月25号对两校负责人和相关知情人进行了询问，经查北京民族大学、北京经贸研究学院存在学校管理混乱、进行虚假招生宣传等问题，市教委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对两校分别做出了停止招生的行政处罚。市教委提醒广大考生，为避免落入虚假招生的陷阱，请通过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2018年北京民办高校的招生政策和相关情况，考生可以从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网上查询学校的信息，也可以在市教委官网查询北京市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2018年秋季招生政策通告文件，选择正规的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近些年为文科大学生代写毕业论文的服务逐渐从地上转到地下，论文枪手似乎没那么好找了，但为理工科大学生代做毕业设计的服务却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据了解，无论是在百度等搜索引擎还是淘宝等购物网站，收入毕业设计或者毕设都能轻松搜到各种提供代做服务的网站店家，而且都宣称有专业团队，是多年老店。对此，各高校应把学生毕业设计的质量作为教师考核的重要参考，督促其尽心尽责，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设计，把所学课程进行综合应用，融会贯通。日前，教育部等各部委联合印发通知，严厉打击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贷款、发放无指定用途贷款，或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为名，实际收取高额利息，变相发放贷款行为。调查显示，当生活费无法满足开销时，有 25% 的人会通过蚂蚁花呗、还有京东白条、信用卡等形式进行付款，或者向朋友借钱满足消费需求。当过度的超前消费司空见惯时，大学生很容易陷入各种贷款平台的骗局。那么对此，专家指出，面对缺位的财商教育，要建立金融知识教育发展畅销机制，推动部分大中小学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开设金融基础知识相关公共课。其实我们台啊，这个城市广播这个财富大搜索节目现在就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责任，也欢迎各位去收听这个财富大搜索节目，就在今天晚上的八点啊。接下来了解下一条消息，中国人民大学数学学院日前揭牌成立，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郑志勇教授受聘为首任院长。据了解，人大数学学科包含了信息学院数学系和数学科学研究院两个部分，该学科点最早可追溯到1950年成立的数学教研室。数学学科自创立以来，坚持发挥学校人文社科学科的优势，突出数学学科与经济、金融以及管理科学紧密结合的特色。目前呢，人大数学学科共有教师49人，包括信息学院数学系教师35人，信学学院公共数学教研室教师8人，数学科学研究院教师6人。好了，以上的资讯是由苏小坤、姚迪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是中招直播资讯。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预告了一下，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还是中招直播的这样一个咨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主任马红辉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其实应该明天就出分了吧？ 对，明天中午。 嗯，所以在这里咱们先要说一下，究竟什么时候能查分呢？ 啊，按照我们的工作安排，明天中午12点，我们的考试院网站将提供我们考生的分数查询。 嗯， 同时呢，给每名考生公布分区线的一分一段的统计。 哦，就排名也能知道。 对对对。 啊，这也就是明天就所有中考的考生们可能在中午的时候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除了教育考试院之外，其他的有没有一些渠道可以查询到分数呢？ 我们是通过中国移动的客户端，12580也可以查询到我们的成绩。 好的，那也多渠道啊，因为我估计当时当会儿那咱们教育考试院网站可能会这个人群比较拥挤啊。 啊，那时候可能会中午的时间压力会比较大。 嗯，是稍慢，所以呢有多种渠道，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其他的渠道啊，多渠道的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分数，包括这个自己的排名的在各区的一个情况。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填报志愿了。这分一出，大家就开始想我能上什么样的一个高中了。这个其实大家很关心啊，所以能不能先说一下咱们填报志愿的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 按照工作安排，我们填报志愿的时间呢是7月7号到11号，就是7月7号的早晨8点半开始，到7月11号的17点结束。 嗯，到17号的 17点。对。 哦。17点准点就是到16点59分59秒， 嗯， 掐死对吧？ 就准时结束 啊。在这里呢，我觉得很有必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考生，因为不管是中招还是高招啊，都有家长喜欢到最后的一个小时看节的时候去进行志愿的填报。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网络拥堵的情况，马主任？ 嗯，还是希望家长呢在提前做好我们的志愿的一种规划。然后呢提前把志愿那个完成我们志愿填报。因为到最后像您说的，在这个4点59分59秒的时候在填报志愿，有可能一个是网络拥堵，再说在那个时间点我们要把网站关闭，是影响您最后的志愿结果的。 可能差几微秒你这个志愿就过不去了。过不去会怎么样？ 因为已经到15点我们关闭网站以后，任何人志愿都不能再修改了。 哦， 原来怎么报的就是什么样的。 要是没填上的呢，就自当你没填了。 对对。哦，那没填上就没有办法了。 对，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你失去了这一次这个去填报志愿的机会。 所以呢还是希望我们家长在这个7号的8点半到11号的17点之间，及时的把孩子的志愿完成。 就是早几天先填一下，然后比如说过程中有修改的时候，咱们也提前一点进行一个修改。 对。 对吧？那这样的话会相对安全一点，别到时候您听说过有高考复读，别咱弄一个中考复读。这件事确实让人觉得还挺难接受的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填报志愿的要求有哪些呢？ 填报志愿这一块呢，实际上呢，就我们来说呢，就给孩子填报志愿，首先呢要明确孩子的升学目标，第二呢是要明确升学的途径，第三呢是要了解升学的办法。所谓的升学目标呢，就是怎样了解升学目标？因为作为中考来讲嘛，我们都说考高中，是吧？不但有考高中。我们还有考我们的中专、技校、职业类院校等等一系列的学校，包括高中也分我们的师范高中、一般高中、或者我们高中当中的实验班、普通班或者是国际班。所以呢，第一个呢，明确升学目标，就是家长呢要明确孩子今后在高中是上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班，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是我想呢在填志愿当中呢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这是一个升学的目标。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升学的途径。 对。升学的途径。实际上升学的途径呢就涉及到我们的招生的录取批次。我们现在招生录取批次呢是包括提前招生、名额分配招生、统一招生。在提前招生里面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名额分配招生。提前招生里呢，我们有我们贯通培养的招生，和我们国际班的招生，和一些职技类学校的提前招生，这是在提前招生这个批次来进行的。然后呢 还有一个途径呢，就是名额分配的途径，这里面呢包括我们的名额分配招生、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 嗯，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复杂，但是其实相信这时候家长应该已经进行一个基本的了解了。 对，应该我相信是负责的家长应该都知道我们中招的这些招生途径。 对， 刚才说一个第三个没说完，第三可以就一个统一招生。 嗯， 这里包括我们的特殊学生，特长生，这类的招生呢是在我们统一招生进行，然后呢最后呢是一个全按照分数和志愿进行录取的大批次的统招， 就是最后我们最后是就填报志愿啊，然后这六个啊几个志愿的那种， 对 啊，对吧？好，这是我们这个升学的途径。那升学的办法，其实刚才您也大概谈到了啊，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法，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可选， 就是如何填报志愿了吧？ 对， 升学办法就是实际上落到了是就填报志愿了。 嗯， 啊， 那说到填报志愿，其实我们还是要加一下啊，比如说这填报志愿的一些注意事项，能不能跟我们家长先提示一下？就比如每年经常到最后看节了，就打到咱们考试院这边来了，说哎呦，这个我这有什么什么问题，常见的问题有哪些？ 我想填报志愿呢，我从还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吧。 嗯， 就是首先呢要了解我们依照什么来填报志愿，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由我们考试院编制的每一个考生手里都有的18年的高级中等学校招生简章。 嗯， 那个里面呢不但有我们的招生计划，而且在前言当中把我们的招生政策规定和实施办法都在那本简章里面都描述的非常清楚。所以呢做好填志愿的准备工作呢，首先要有那本简章，了解政策，了解各个学校的计划。 嗯，就用计划入手啊，包括他们往年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数的一个情况。 对，这个其实呢说到填报志愿呢，没有什么更多的技巧。实际上呢中考呢一个呢是根据学生的分数，第二呢就是学校的招生计划，主要是依照这两个。而且呢还有那个分数呢，实际上不光是自己的分数，还有是在区内的一个排名。区内的排名结合近一两年学校的招生计划，或者说相应的排名录取到哪类学校，来进行一个比较和参考，就能选中自己的学校。 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现在中考其实一直也是这种平行类的志愿，还是按照以分数 大平行志愿， 以 分数 优先的 啊。 所以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只要分数一出来，大概的一个位次自己就应该很清楚了，然后填报什么样的学校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对，所以说这个大平行志愿再加上我们的学校都是在本区，绝大部分是在本区之内的，所以呢在家长呢在周边的学校的选择呢，有一定范围，志愿还是比较好填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这个新中考了，这新中考之后其实大家心里都有点打鼓，究竟这个志愿该如何填报？那么在填报上，我们要需要去注意哪些问题？那对于马主任，有没有一些可以给我们家长的一些建议呢？ 其实新中考可能改的更多的地方是在考试，然后对招生这一块，从今年和去年的对比，变化的地方呢不是很多，所以呢， 主要是大家怕分飞了，就考分会不会有这种？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分数还没有出来，不好说跟以往的分数、去年的分数比较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但是呢，就从填报志愿这个方面，跟去年没有变化，包括它注意事项、它的原则、它的办法、它的如何参考，基本上还是跟去年是一样的。 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啊，因为现在在高考这块已经是新，马上就他们这些毕业生，这届的初三毕业生肯定面临的是新高考，所以他们面临着高考选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高考选科其实有没有必要说我先对学校进行了解，哪个学校理科特别好，我将来肯定要考理科，我就要报这个学校，哪个学校文科特别强，我就要了解一下这个学校的文科强大，我就要报他的文科类的，因为他文科好，所以我报这个学校，有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了解？然后呢，对孩子将来培养会有好处？您怎么看？ 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就是说，偏文或偏理，有些学校啊，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学科特长、 特色。 特色。我觉得，我们常说，不是说最好的学校是最适合的学校。所以说呢，你适合哪类学校？然后呢你就去选择这个学校，我觉得是最好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也是希望家长们提前做的功课。 这个功课是要在底下要做的。那比如说你要对这个将来孩子目标的这些高中进行一个提前的摸底跟了解，比如说他们每年在最后高考的时候他们文科平均分数是多少，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要是能找得到相关的信息的情况啊，你其实对他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了解的。那还有什么渠道可以了解这些中学，在教育考试院咱们网站上能够查到各个中学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信息吗？ 我觉得这个家长还要得下些功夫 啊、嗯哦，还得下点功夫。好，其实那些比如说学校本身的官网上面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对于学校的一些学科特色的介绍。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学科特色非常强的这一块的话，我相信在它的官网上面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体现，甚至包括是你可以看新闻媒体的一些报道啊。它这个比如说它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活动啊，媒体会有报道，这肯定是它比较强的一些项目，它才会拿出来啊。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宣讲跟这个填报的这样的一个时候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指引。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的一些规则。那么在规则上面是不是我们还是要简单的来解释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是中招完了之后我再填报，比如说贯通啊，还是贯通在前面啊，包括这些内容 啊。因为我们中考志愿从16年开始呢是实施考后知分知位填报志愿、嗯、就是在成绩公布以后你知道了本区排名然后再填报志愿。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招生的批次呢是分三个批次，提招、名额分配和统招。在提前招生里面呢这部分里呢只有贯通培养这类型的招生是需要填报志愿的。像其他的普通高中的国际部，还有职技类学校的提前招生，是不需要填报志愿的。 哦， 考生呢，当到时候拿了成绩公布以后呢，持准考证、成绩单、体检表，就直接到学校联系专业家试。 哦， 如果通过了以后呢，学校呢就能把审核过的名单呢提交给我们来进行录取。 哦，这个就不用再填报志愿了。 对，不用填报志愿。 那其他的就是贯通是需要在 贯通培养呢，是这样，我们现在贯通培养有四类贯通培养，叫简称贯通一、贯通二、贯通三、贯通四。在这里面呢我们一共设置了八个学校志愿，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里呢需要注意的呢是我们的贯通三和贯通四。我们的贯通三呢是二外的小语种，贯通四呢是部分学校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这个是需要提前进行加面试的，只有加面试合格的考生才能报考，所以呢这部分考生呢如果想报考贯通的志愿，要在志愿填报之前，就是7月的5号到6号这两天，到招生学校进行加面试。 哦， 合格以后7号以后才能在网上填报相应的专业。 这八个志愿就包括贯通1、2、3、4啊，这些学校是不是在咱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上都能够查到相应的信息？ 网站上都有，我们的招生简章上也有。 好，所以就是关注他们的这些朋友们，其实可以去考试院网站可以看一看。他们这个要的分数， 对，这个贯通一二这个四类呢，有不同的分数线的要求，他们有430、460和520。然后这里面呢可以看我们的简章，后面在特殊说明栏里面有明确的要求。 所以就是一方面是有一个分数的要求，一方面像贯通三四它是有一个 加试的要求。 对，小语种确实是啊，就是 还有一个报考资格的要求。这个报考资格的要求是说报考贯通的需要具有北京市的正式户籍。 哦，正式户籍。 对。 好的。好，那这个贯通培养能不能再简单给大家家长介绍一下他们究竟怎么贯通法？ 贯通培养呢实际上呢这个呢是我们从15年开始的一个改革项目，就是相当于从中专高职本科院校包括我们普通高中一种七年的融合的一种教育，我们有叫5+2的，有叫2+3+2的，还有3+3+2的，根据不同学段吧，可能先开始是高中学段的学习，然后到后面三年呢是高职阶段的学习，最后通过专升本的考试，进入到高校，进入到本科阶段的学习，所以我们叫贯通培养，就是从七年，从初中毕业生开始，一直到他的 大学本科。 对， 哦，其实也是给 同学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渠道，尤其是它的方向设定的非常的明确。 实际上它是一个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 嗯， 实际上像我们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给它结合在一起， 嗯， 然后是一种新的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嗯，这样的话可以让很多的同学啊有了更多的选择，不是说唯普高论了啊。我们其实选择了贯通培养，仍然有更好的机会去做到，就是一些非常其实就业前景非常好的一些专业啊。 给学生一个新的选择吧。 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就是不同分时段的学生如何去选择学校了。那么第一时段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先简单聊一聊，就是究竟什么样的分数段我们该怎么选，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比如说原则，或者说我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是不是比如我是西城的，那我就把四中无论我分数多少我先填个四中，没准捡个漏呢。 这也要看自己的实际分数然后跟自己的实际分数来决定自己的志愿。基本上呢是中考的志愿填报呢主要还是看刚才说的是在区内的一个排名。 嗯， 比如说东城区有14所示范高中， 嗯， 它比如说加起来14所有2000个招生计划， 嗯， 是吧，你呢排名呢如果在2000以里， 嗯， 是吧，招生计划在2000以里，然后呢看在2000以里的哪个位置上， 嗯， 你就可以呢根据这14所示范高中的往年的录取分数线， 嗯， 来决定自己第一个报哪个， 嗯， 然后中间报哪个，然后最后拿哪个学校来兜底， 嗯， 这样来考虑。 所以其实按照刚才您所说的啊，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时间段最应该做的就是给孩子把学校选出来，然后做一个批次的选择，就是拉开档次来， 就一个阶梯吧，一个 阶梯 梯度， 嗯， 那是一个这个按照梯度选择这个学校。但是呢，选择学校有个特别重要的，一定要选自己想去的学校。你不能说就为了有这个梯度选择了一个不想去的学校。我觉得那个时候一旦被学校录取，孩子进入学校学习也是很痛苦的。 对，其实学校都是好学校，但是呢比如说有的文强您理科好的去了，你可能会比较难受啊，这有不同的特点。好，最后20秒的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在做的是中招的直播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这现在已经看到有些问题了，我们会找时间给您来回答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于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的主任马红辉马主任，同时还有来自于北京市第166中学的副校长刘艳红刘校，以及166一位家长朱旭也欢迎各位到时候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是姚迪。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不信我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时段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赞助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7年。学大教育个性化教育体系全面升级，自主招生课程助力优秀学子圆梦名校。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暑期小班组、暑假短期1对1、暑期陪读答疑以及自主招生课程和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暑期到学大，开学争学霸。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来自于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的主任马红辉马主任，向大家解答相应的一些关于填报志愿啊，包括中招的相应政策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继续有请马主任。马主任，那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关于不同分数线的分数段的孩子如何选择学校，其实也谈到了贯通培养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就是疑问啊，在这个填报，比如说这个咱们最后一次的这种普高的这样的一个统招的志愿的时候，那么如果要是按照大平行的这种填法的话，是不是前面可以随便报，只要报一个保底的就行了？ 还是像刚才说的，其实也不能叫随便报吧，它这个梯度还是要有的，然后是这个，然后后面呢是要有保底的，因为后面就是说，如果说你说到保底的问题呢，可能涉及到一个中考落榜的问题， 是的， 是吧？然后如果中考落榜呢，也是很麻烦的。 咱们有服从调剂吗？ 没有服从调剂，就刚才说的，我们有3个批次嘛，3个批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批次，实际上我们是补录的批次，到时候呢，没有完成计划的学校呢，我们会在网上刊登出来，向社会公布，然后呢，学生呢可以拿着成绩单呢去那些学校进行补录。当然了，能够参加补录的学校呢，绝大部分呢，怎么说呢？ 可能都是计划完成不好的学校，学校的这个 招生分数不是特别的高， 都不是特别的高的学校，再有可能学生呢就不是特别满意，再一个落榜的解决办法呢就是复读了，但是中考的复读呢，还第二年的录取呢，我们要还要减五分进行录取，所以呢对孩子呢也不是特别合适， 对， 所以呢还是希望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保底的学校， 让自己保证有学能上， 对， 而且呢其实到了高中阶段很多时候自主学习能力包括自己的这种学习状态如果要是能好的话其实在什么样的学校同样也能够考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出来，这点上我觉得要让大家首先别觉得说我是最后落到保底学校了我没考好落保底学校了我自己心里不高兴，其实比不绝对啊， 对，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就关于就是报考资格上的一些情况了，就是因为咱们北京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那这个包括在初中这块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同学都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学里面在进行学习，那么在中招这块在填报最后的中招志愿的时候比如说在报考资格上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分类 按照市政府和市教委的有关文件规定中考的升学呢就是有这么几类人可以在北京升学一个呢是北京户籍的考生这个不用说了报考高中职技类包括贯通培养全都可以再一类呢是没有北京户籍的孩子但是呢他是符合九种人的条件我们所谓说的九种人条件呢比如说我们有北京工作居住证的然后呢父母一方是北京的然后包括以前我们的这个说的知青子女啊我们博士后子女啊等等这一些有九种人这类人呢可以按照北京户籍对待但是呢他们相应的呢只能报考普通高中或者指定的一些学校不能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再一类考生呢就是通过我们随迁子女审核的考生是可以在京呢参加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和录取基本上呢我们的报考资格呢就是这样的 好的，其实就是报考资格上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您可以到把自己归类一下啊，这究竟自己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对， 然后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报考，但是保证咱们的孩子是有学上的 啊， 只要是你这个符合相应的资质啊， 对， 肯定是有学上的。好的，那这就关于这个中招相应的一些情况的介绍啊，包括一些政策的解读，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众账号，然后在上面留言，我们也能够看得到，我们可以请我们的老师主任进行这样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走进一所中学啊，走进这所中学，然后呢听一听这所中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否能够吸引我们的考生进行一个报考，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广告。 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啊。这个刚才呢我们请来的马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相应的中招的一些具体报志愿的情况，包括政策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所学校，是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啊第166中学。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副校长刘艳红刘校，一位呢是166的一位家长朱旭。啊，朱老师也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了啊，朱老师也是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的老朋友了，还是这样，咱们先来这个跟大家问声好，好不好，刘校？ 主持人好，家长们好。 那朱老师， 大家好，我是朱旭。 两位呢，其实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要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这个166这所学校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的一个学校，包括我们的教学特色，包括我们的一些可能不为人所知的一些特点啊。因为166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不是特别喜欢做宣传的学校啊，而且它是一直是一个隐藏在我们的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再介绍一下166啊。166本身是一个不太善于自己去做宣传的学校，而且是相对比较内敛的一所学校。我们要请这个刘校长首先介绍一下166中学的特点究竟是什么。 啊，大家好。北京市第116中学呢，是一所有着154年悠久历史的一个完全中学，所以它有着很大的、很广阔的优质的校友资源以及社会资源。我们也这个166中学呢，也是一个就是希望打开校门办学校，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国内啊、国外啊，以及顶级的这种社会的教育机构和这个学府跟我们合作。 嗯嗯，其实呢，刚才您也谈到了166中学本身是一个老校啊，这也是这个最早叫做贝满。 啊，是的， 叫贝满女中啊，也是这个非常老的一所学校，历史非常的悠久。同时呢，刚才你也谈到了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教育机构有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所以呢，咱们从中招上来讲，因为明天就要出分了，很多的家长跟同学可能现在开始关注学校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咱们要亮出来自己的最王牌的我们的实验班。 啊，是的，166中学呢，从2011年开始呢，就成立了我们的高中生命科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那么历经了这七年以后呢，我们这个实验班日趋走向了特别成熟和这个辉煌。那么我们这个实验班呢，从国外来讲，我们和国外的冷泉港、美国的冷泉港建立了长期的合作项目。那么我们的学生每年都有机会走入冷泉港，冷泉港的这个实验中心，以及冷泉港的教授会每年也走入我们的学校，给我们的孩子开设相应的课程。 所以呢，其实对于冷泉港有没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介绍？因为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冷泉港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名词。 冷泉港是一个这个在这个 DNA 方面是一个非常权威的这个中心。那么我们也有学生呢，就是每年在这个冷泉港中心呢，在这个专家的培养下，教授的培养下，我们学生在 DNA 条码技术这种科学实践项目当中呢，发现新的序列，而且呢，这些序列也被收集到这个基因库里面的这个数据库当中。对这些呢，我觉得我们美国的专家们也感到我们也为我们这些孩子感到非常的骄傲。 其实就是我们并不仅仅简单单是去一个游学啊，这可能是以学为主，而不是以游为主，是真的带着项目跟科研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到冷泉港。 是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经过在冷泉港的学习，可能会打开他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兴趣的那么一个之门。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学回来以后，他通过在那儿研究的这个项目，回到学校里就另起了一个要求，我们老师能够给他做一个专题的专项的这种设计。那么这几个孩子呢，就是对我们学校的环境进行了展开的这种研究，每天他们都会到我们的一个百草园里面去做各种植物的 DNA 提取，以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有力的数据。他们的这些实验最终也被我们的清华大学等多校多所高校呢看到，也列入了他们关注的范围之内。 非常的好，其实从一个星星之火，然后燃起了孩子们对于这些科研的一些兴趣。 是的，对。 再去冷泉港一般就是一年去一回？ 我们一年是有两回去出去到国外学习，同时每年还有两回在境内学习。 那出去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我们出去时间大概是三个星期。 三周的时间？ 对对对， 时间还是挺长的。 很深入，对。 所以去那边以后，比如说是只有咱们的实验班才能够去到冷泉港吗？ 不，我们实际上我们实验班的课程虽然有它自己的独特性特色，我们同时也向我们的普通班学生打开，只要他有这方面的要求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都是欢迎所有的孩子能够融入到这个项目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实验班的课程不光是为我们实验班学生所提供的。 就是其实只要进入到166的高中， 对对对， 那么只要你学有余力 啊，是的， 都是有机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实验的课程之中 的。对对对对， 有没有名额限制啊？ 我们实验班招生的名额虽然是在这个招生简章上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啊，但是我们在入校以后，假如我们的学生是足够优秀的，我们也是有这种流动机制的。我们也有选拔机制，就是实验班的学生他也是流动的，他也是经过要一期一期的这样来选拔。我们所以是有机会让普通班的学生能够进入到实验班的。 好，是我能不能理解为，比如说咱们的生命科学实验班，这是我们在招生简章中体现到的有代码的实验班， 这个这里面也会有流动的机制是吗？就是、 是的，是的，是的。 哦，他也有可能，比如说因为兴趣的改变，或者说因为一些这个学业成绩的变化，可能会流出这个实验班。 也许， 那比如说普通班的，因为除了这个生命科学实验班，我知道咱们166还有一个冰心文学实验班。 啊，是的，我们这个冰心文学实验班呢，是我们学生入校以后，如果他对这个感兴趣，我们可以就是通过测试，能够把他这个成绩在这个冰心班里头。但是我们的随着中高考改革的制度的变化，已经很难明显的区分文理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课程实际上是打通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进入实验班的机会是我们在中考完事之后填报志愿进入我们的生命科学实验班 啊，对。 然后另外一个进入实验班的机会就是入校之后的一个考核 啊，是的，是的。 那这个考核是根据中考成绩还是根据？我们的那个就是入校还有一个测试吗？ 我们入校以后呢，会对孩子们在某些方面的兴趣进行一个摸底，这样就可以能够感觉到这个孩子适合不适合进入我们的这个冰心文学班。所以这个呢，可能对于我们有的家长来讲，是不是要进去要分班考试什么的，这个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 哦，不是说以分定 啊，对对对对， 还是以兴趣定论。 对，是的。 好的。其实刚才通过这个刘校长这么样的一个介绍，我们对于整个166中在实验班这块其实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因为在课程上设置的非常的丰富，包括有国内国外的这样的游学的项目，而这种游学不是真正的游啊，不是游，不是带你出去玩，是真正是带着项目去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是体现了166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每年咱们在这上面得花多少钱呀？ 我们每年投入的资金很多，大概其有30万美金左右。 30万美金。 对对。 就是给这一。 啊，对。 40个孩子。 啊，不，我们不是说了吗，就是我们如果有兴趣的孩子都可以享受这样的资源。 但是还是有选拔的，对。 有选拔的，一定是要有选拔的。 好，这一个学校一年招200多个孩子，我都有兴趣，我都要去。 是的，我们今年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报的孩子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能力。所以在这块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就是一定是孩子不是说 跟风的。 对对对，他一定是有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因为我们也想通过这些来打开我们孩子对科学或者是对人文情怀的一种普及。可能通过这个活动呢，也能带动很多的这种孩子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呢，刚才您谈到的也是在学校层面上，每年也花了30万美金，和人民币接近200万啊，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条件，然后出去，非常的好。但是呢，刚才作为学校的老师，作为校长，您是这么谈的，我也想听听家长啊是怎么来说166的。这个周老师其实一直是我们这个教育面对面的这个老朋友了，您的孩子就是166的是吗？ 是的，我的孩子是1997年到2003年在166读初中和高中。 六年 。 那您是最有发言权的。 所以是情深意长。情深意长。 全程。您来评价166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好不好？ 我觉得166呢，它是一个足够的古朴。足够的典雅。但是呢又是足够时尚的。足够现代化的一所学校。 这挺矛盾的呀，因为古朴跟现代它经常是没有办法。 其实古朴和现代它是完全可以融合的。融合它的是什么呢？是文化。因为一所有文化的学校吧，它一定是有非常强的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比如刚才刘校长在介绍，您也很关注冷泉港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就让我想起应该是在2001年这个时间，当时我的孩子是在这个学校上高二，高一还是高二，对，那个时候，北京市组织了一次，就是由中科院，来牵头，叫大手拉小手的活动，就是由中科院的科学家率领北京的中学生前往那个宁夏的沙坡头去考察治沙。这听起来跟其实我们一般人理解的教育是距离很远的。 是的。 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组成的几十人的团队，领队的老师是四中的老师，参加的学校呢有101，有四中，还有166，他们组织起来去的。那么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和人们印象当中的强校在一起，跻身在其中。孩子们呢，他通过这个去参观、学习、了解，回来以后还要到中科院去做实验。他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解决了对科学的实践的了解，同时呢，其实是给我们这样的学校的学生一个足够的信心。因为试想一下哈，就在他们那次去的队伍里头，有一位同学是四中的一位男生，之后就得了中学生的那个应该是创新发明的那个最高奖。那就说明什么？就说明166他在这方面他是一直有这个传统的，他们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去争取的机会去创造给就是他们的学生。并且呢166其实他是充分了发动学校本身对社会资源挖掘利用，为孩子们去提供。所以说在166这所学校，能够进到这所学校来读书的学生，他可能就大大的高于了在其他中学同样学习实践时候获取的校外资源。 其实就从这一点上来讲，是不是也是您当时从初中中考然后继续选择166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应该说这个既包含了这个原因，也包含了呢就是当时我的孩子他是觉得呢非常熟悉这个学校了。然后呢他那年中考呢其实对这个北京是第一次搞平行录取，我们也不是太清楚。然后还有一个说个笑话哈，它其实也是真事儿，就是我们当时中考的一模二模考得很惨。考得很惨，所以就说并不是很有信心，所以是多种原因。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家闺女就说了，说她的孩子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去上166。 那这个现在166， 所以说然后呢她嫁的老公也是166的。所以像这些巧合其实说明了就是很多从166出来的校友们，他们对学校的感情和对学校是因为学校它本身所积淀的那种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其实它还包括了一个什么巨大的力量呢？就是说我们到这里来是成长，而不是只是来学习考试能力。但是成长和考试能力它是可以相融合相互促进的，不是说我们做了好多去冷泉岗啊，去绍兴去看鲁迅啊，去那个成都去看武侯祠啊，去到郑州去看子弟那个打工子弟学校，好像我们就会耽误了学习。其实它反而是转化了一种非常大的动力，让孩子们对学习更加明确了，对自己的兴趣更加清晰了，特别适应将来的就是中考和高考的改革。因为他面临的是什么问题的？比如说姚迪 是什么， 你要选什么课，你选课的依据是什么，你自己喜欢什么，而不是等到填志愿的时候冲着家长说我不知道要报什么。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回想起当时我的中考志愿也好高考志愿也好，其实我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喜欢的东西。很多同学可能就是我当时的同学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对，166它是能够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学生们就是甚至给家长们很多明确。还有一点166有个特点，就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几乎和它154年前所处的位置没有变化过。那么学校它的文化传承，我们不要讲它是一个很虚的东西，它是和学校的一草一木和它的位置有着深深的关联的， 有根儿， 有根儿。所以当学校它不足够长，如果这个学校不断的在变动，那么它实际上透露出来这种气息是很难就是保持不变的。因此很多166出来的学生都会说到，就是我喜欢这所学校的味道，我喜欢这所学校的氛围。但你说它具体是什么我可能不能清晰的描述，但是它留给我的是一种就是说非常舒服的，非常有利于成长的，很有养分的学校。而对这些我认为我们更多更多的家长其实意识是不足的。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个所谓的比如说考试能力比如说什么考取，其实它是不矛盾不冲突的。但是如果你只有考试能力而没有其他方面，那你的成长一定是单一的，是单薄的。 我插一句嘴啊，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家长，你回过头来看，相信各个单位现在都有一些所谓很大的名校的毕业生进入到您的公司，进入到您的单位去工作。那么 在真正的能力上，真的是那些名校的就一定会特别好吗？他们一定能做出成绩吗？我相信如果你比对一下身边的这些人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了。其实他们考入名校分数真的非常的高，但是能力上却并不一定真正的强。 而且还想说一点，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特别是这一代家长哈，常常会熟悉一个词叫轻奢。 嗯， 就是轻奢是他很奢，但是呢他不重。 嗯，166 是特别符合这个时尚的概念。 我看出来了，这个朱老师是真的，因为女儿在这上了，是女儿是吧？ 对， 女儿在这上了六年的学，真的深深的爱上了166这所学校。刚才刘校也是在频频的点头，就是也非常认同这个朱老师的很多的观点啊。刚才我也谈，刚才朱老师谈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166其实是不是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机会，然后去到这样的一些大的项目里面来，跟这些所谓我们这个京城的一些名校们一起去共同学习研究探讨。我觉得这一点挺好，为什么？因为他能够刚跟朱老师说的特别好，就能树立孩子的信心。比如以还是以我自己为例，我当年考中了五中以后，当我在面对着那些考中四中的，然后考上比如说实验中学的那些我的初中同学的时候，我可能那会儿觉得天生可能我觉得我学习不如他，可能觉得他就是比我强。但真正比如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相处，我们一起做实验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大家是一样的，我在心里边其实并没有这种弱势，反而我能发现到自己的一些特长跟特点。在这一点上，我觉得166真的是创造了很好的环境，让大家树立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咱们再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招生的一些情况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两个实验班的情况，一个是生命科学实验班，一个是冰心文学实验班。刚才刘校也谈到说，现在因为高考改革之后，其实对于文理已经分界不那么明显了。总之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机会能够进入到实验班，享受实验班的资源。那么普通班现在是享受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教育资源呢？ 是这样的，我们普通班的学生呢，实际上在享受课程，国家课程这一块跟实验班是没有很大的区别的。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普通班的学生，如果他真的对我们的这个生科班的一些课程感兴趣，我们是随时可以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来进入的。 那怎么提供呢？ 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这个走班选课的时候，比如在我们分层分类的时候，他都会有机会进入到实验班的课程。 哦，就还是得是你成绩足够优秀。 对对对对，另外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有这种除了实验班以外的情趣，比如说他喜欢这个鸟类呀，或者说他喜欢什么呀，我们都会给他也配备随身的导师，帮助他完成他所希望得到的这些科学实验呐等等。像这样的例子，其实我们学校的学生普通班里面有很多，所以我们的家长有时候也感触说，不一定非得是实验班的学生，我们能享受到这样的资源。我们普通班的孩子同样能够得到老师很多的关注， 这特别的好。因为刚才您谈到的，其实一方面是普通班的通识教育的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好，那么在个性化教育上，刚才你也谈到了有各种各样的导师的介入，然后包括肯定还有各种资金啊资源上的一些 优势。对，我们有的时候会为这些孩子单独设立实验室，为他们单独创立实验室，配备一些这个相应的仪器。 好的，因为还有第二时段还有最后十几秒的时间，大家对于北京第166中学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提问。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第三时段再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赞助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7年，学大教育个性化教育体系全面升级，自主招生课程助力优秀学子圆梦名校。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暑期小班组、暑假短期一对一、暑期陪读答疑以及自主招生课程和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暑期到学大，开学争学霸。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这个课堂教学也好，在我们的分层作业也好，都会有所指向的，帮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位置来进行学习。同时我们也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延展的空间，所以从上我们会把孩子往上更推一把，从下我们会拖着孩子往前走。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孩子能够进来的时候和出去的时候能够往上更迈一个台阶，无论是普通班的还是实验班的学生。 所以在这点上还是提供了这个让家长放心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真的是会人盯人吗？ 我们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导师。对，尤其是进入了这个新中高考以后，我们从这个学生的发展，尤其是他将来在这个职业生涯规划这一块，我们会给每个孩子配备相应的导师。这个导师也许是我校内的，学科导师，也许是校外的，他的这个专题课题的导师。 也会请到专家。 是的。比如有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个研究这个老年痴呆症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就会给他配备比如北京医院的相关的专家来做他的导师。然后我们也会定时由我们学校的贴身导师陪着他到北京医院做一些相关的调查和研究以及学习。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确实是那刚才朱老师说的地理优势是很重要的啊。这离着确实是近啊。 是的。 也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条件。其实不止这个，我知道包括像是那个仁义啊，跟咱们 对 说起这个了，我虽然就是我们家孩子已经毕业很久了但是现在166所具有的这种资源嘛，如果我们的家长认真听一下我接下来这一段历数不是贯口我认为你应该高度重视一下比如像故宫国家大剧院协和医院远一点的那个深圳的那个远大，那个叫什么？那个华大基因是吧？华大基因，北京的那个还有像清华大学的有些课程，都是向166开放。 国家大剧院， 国家大剧院的那些那个著名的艺术家是他们课程的直接的老师。就是协和医院的那些专家也是他们相关课程的导师。所以这类的资源直接嫁接，注意是直接嫁接而且不是象征性的资源。 我是博导，我叫我博士生过去给你上课。 不是挂个名，而是要直接对166的学生开放，直接对他们的课程进行亲临的指导，直接对他们的相关的教学活动和社团活动进行帮助。 那在这一点上学生们的反馈怎么样？ 我们学生呢对于这个学校提供的这些帮助吧，是觉得特别的解渴。因为从家长的这个反应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家长对我们学校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学校能做出这样的努力，为每个孩子提供这样丰富的机会。 我特别理解他们没有想到的原因是什么。 对 就是因为166的学校的整个的按面积来算确实在北京的中学里面不算大的。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学校这么小，会不会将来课程开不了开不起来。这个但是从实践上来说，咱们现在开多少门课程 我们国家课程是全部开放的，另外我们同时还有自己的校本课程比如说我们的校本课程有舞蹈有心理有摄影有书法 话剧 对还有戏剧还有这个我们学生特别喜爱的这些课外的一些社团。 所以其实课程设置的非常的丰富。那么关于这个学校大小，刚才我们在下面的时候，我跟这朱老师就曾经聊过，大家现在都觉得，哎，最好这个学校就是一个大校这个一个校无数个分校，然后一个年级最好20-30个班，那这才叫好学校。家长现在基本都是有这种看法。那么朱老师其实不这么看，您怎么看？ 什么叫中学？什么叫大学？是吧？如果中学办成那个大学的个儿，那它就一定不是中学了。中学它不仅仅是就是阶段，就是教育阶段，它其实还是要强调一个适度规模。166中学它虽然还至今身处在胡同里面，非常有限的面积，但是对面积的就是高效的利用。比如你可以去在全中国找，在楼顶上建非常高端实验室的有几所。他们学校的面积非常非常有限，但是拿出这个面积来做一个给学生实验的一个高端实验室，而且这个实验室是有量级的，是在全北京市都能排上号的。这就说明资源怎么来 利用的问题。再有就是学校的具体的面积，我们看到它的教室啊、操场啊等等围起来是一个有限的数，但是学校有能力把它的围墙打开，把它的资源的触角伸出去，那你说这个学校有多大呢？但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学校的人数规模超过了一定限度的时候，我们试想一下它平均对资源的占有和对资源的享用，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们都在讲 200个孩子有一个高端实验室，你是二百分之一。 对， 那可能 你要是两万个孩子有 十个呢，对吧？那这就 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某些学校弄的吧，就是真的是就是不是一个均的概念啊，它是特别特别的大了。但是那样的学校实际上还具有我们就是认为的那个适度学校的规模，或者说它的那种概念嘛，它远远超过以后，量变也会带来质变的。量变是一定会带来质变的。其实我们再随便举一个例子，一所学校为什么要适度？适度就源自于它的学生可以在就是更合适的一个规模上面，比如说他的社团，我就曾经在166的校庆上面看到过一组舞蹈，这组舞蹈是他们的初中的同学来表演的，当时把我看 没有舞蹈团吧，咱们 当时把我看傻了。那些同学其实根本不是他们舞蹈团。 对，我们其实在这方面吧，就特别注重培养、挖掘普通孩子的一些兴趣和爱好，比如像刚才这个家长提到的我们这舞蹈团，其实他吸纳的都是我们普通的孩子，并不是特长，不是、包括我们这次我们的南河，我们高中有一个南河合唱团，受到了北京市整个乃至整个这个各学校的关注，取得了金奖，因为就是说这些孩子一个都不是说特长生招来的，但是呢由于他们共同的爱好，我们就给他配备相应的这些老师、老师 资源、土壤条件， 让这些孩子 他就速生了。 是的， 别的东西速生不好、但是这样的速生对于孩子的成长是绝对不可能少的。 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在想啊，你在上中学的时候，你的老师能不能够认识你，你的校长能不能够知道你，我觉得你会对这个学校 喜欢的东西有没有，比如像在166一个学生他可以开自己的专场的关于他研究项目的讲座、注意啊， 对， 是他研究项目的讲座，而且他不是一个高年资的学生，比如说到了高二高三了、他是个初中生，我专门还跟这个同学去聊过天、让我很惊讶，因为他有100多只蜘蛛、他讲的是蜘蛛的世界。我就想问一下，还有多少所学校能够主动给孩子们提供这样的条件？因此我在这儿不得不说， 这些大家真的都不知道， 不得不说、你可能很容易选一所你认为心中很牛的学校、但是呢你一定清楚你可能选到的是对考试能力有极大帮助的，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资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选到。但是未来国家对人才的选择和市场对人才的选择和人才对自己的选择都是个性化的，所以未来的人才他一定有这样一个标志，就是有别于他人的自己。那谁能够帮助你成为有别于他人的自己呢？166在这方面一直在努力，而且他积淀了很多的经验和很好的土壤。 其实我今天真的非常庆幸啊，这个朱老师过来做客节目，那并不是说我过来替166来摇旗呐喊，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告诉了我们家长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我替孩子选择学校的时候，因为初中选高中你让孩子自己选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究竟孩子适合于什么，那么这个孩子是不是我们就要唯分数论，或者是说我这孩子只要考分高我就意味着他能力强，他未来什么都好，我觉得应该画一个大大的 问号。最关键的，如果我们再用一句大俗话讲，就他干了那么多的闲事儿、是不是耽误了他考试？他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更大的激发了他对知识的好奇， 对， 他有了动力了。 因为这个现在呢是有规定，我们不能够说排名啊，也不能够说那个分数，我们也没法喜报。但是呢可以说的是166中的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只能用这种概论来去说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数据呢我们这个用往年的数据来看啊，这因为今年的也不准说也不准统计，所以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实验班啊，实验班的教学模式包括这个在享受资源上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 是这样，就是我想呢，实验班作为一个行政班呢，它实际上在平时的时候呢，是一个存在的这个模式。 嗯。 但是在走班选课的背景下呢，它是有趋于这个实验班原有的行政模式的。 嗯。 特别是语数外三个学科，他们相对来讲啊，这是固定的。当然，在这个选择相近的时候，比如说这些孩子选择物理的比较多， 嗯、 或者选择化学的比较多、 嗯， 那么也有可能他们把这个相近的学科是共同学习的一个载体，但是呢，不仅限于实验班啊，就是、 嗯、 其他的普通班也有这样的这个 机会 参加进来。 嗯、 另外，就是说从这个实验班本身而言呢，在学校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会结合实验班孩子配备多种导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嗯、 校内的、校外的、 嗯、 国际的等等。 嗯， 其中呢，我们也有优质的各行各业的这种校友资源作为他们的这后盾，作为对他们这个将来做职业生涯规划。 朱老师多去讲讲职业规划， 对对对对， 真的。 像朱老师这样的家长、 嗯、 或者我们的校友是特别多的啊、 嗯， 还是很丰富的。同时呢，我们还有高校教授的这种延伸发展、拓展这样的导师。 嗯、 当然呢。还有一些特别有需求的孩子会走到比如社科院、中科院，还有很多大学、 嗯、 那么进行他们的这种科学实践和社会实践， 就类似于大学先修了吧。 啊，对对，然后在这里呢、 嗯、 很多这个实验室、大学实验室是对我们开放的啊。 嗯。 另外呢，我们也特别关注比如像冰心文学班的孩子、 嗯、 那么虽然他们这个好像偏重于文，但是我们也是带他们走进冷泉馆实验室、 嗯、 享受免费的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给他们提供的这种科学课程的机会。 嗯， 同时呢，他们也会在这个北大清华的这种实验室里头参加我们的这些学习、 嗯、 并且他们会有蹭课的机会。 啊、 对，我们也会带着他们去蹭课。 嗯，对。那么当然呢，刚才提到了什么国家大剧院、故宫博物院等等这些人文课程的这种资源。 就文理科。 对，我们都会在这种文理相差的时候、 嗯、 我们会在短板上更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实践机会啊、不光是这个就是长板长，我们让它短板也能够在这个通识培训上能有所提高、 嗯、其实您谈到这一点上，就是大家听到说国家大剧院，我经常去看戏啊，但你想没想过您家孩子有没有可能请到国家大剧院的咱们年轻青年演员过来去当你孩子家教辅导课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对不对？ 嗯， 这种可能性都几乎没有。那但是166剃刀， 我们只要进了166，这个简直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而且在这还要补充一点、 嗯、 就是这所学校吧，它一直是和社会啊、 嗯、 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嗯， 比如你们试想一下，中学生去列席北京市的政协会议、 嗯、哦，中学生去列席， 对，我们是 这是166的 比较早的，对、哦，可以说是最早学校之一。嗯， 而且他们有小小政 协 的 活动，对。 然后政协委员呢、 哦、 会到学校来和这些小小政协的同学 交提案是吗？ 哎，他们需要做很多模拟的这种活动， 也参加正式的这种政协会议。 参加政协会议， 对，他是去 列 席会议的。哎、 嗯， 然后呢，在环保这个问题上、 嗯， 他们会在全校开展就是大家的那种创新研究和设计，比如说设计出来的那种防雾霾的东西啊， 嗯、 等等啊，看上去好像是很幼稚， 嗯、 但是他就是激发出来孩子们对身边问题的关心，这些问题是 引导。 那么这个其实再往前推一步、 嗯、 就是一个学生的社会责任。 其实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有这种家国情怀的孩子、 嗯、 就是说他知道学习，也知道热爱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 嗯、 所以我们希望孩子既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能看到自己身上的优点，也能看到他是被社会所需要的。 嗯，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有些家长呢会有一个误区，认为孩子研究比如说一些高精尖的东西那才是孩子有出息，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孩子研究那些东西是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向，因为任何的研究都是要根的。 对， 就是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环保研究雾霾，这是因为我们北京的现在的环保的现状，所以决定了 身边的大事儿。 对，这是从身边的大事开始做起、 嗯、 从我们孩子的自己的身边做起，他才能有兴趣有动力然后开始研究，从一个很基础的比如说做一个防雾霾的这样的一个净化器也好，或者是一个研究怎么样去测算雾霾的颗粒也好，这样的小小的东西做起，逐渐的衍生出他对于这样东西的兴趣。他可能有兴趣，可能没兴趣，没兴趣然后再换一个，对吧？这个挺好、就是。 所以越是尖子的学生， 嗯、 你来到166，你越会发现他的空间和天地吧， 嗯、 会更加的广阔。 天天吃小灶嘛，这就是。 对，而且你的这个尖子呢，是会成为就是你独特的标志。 因为未来对人才的识别一定是要用独特性， 嗯， 就是你要能够跟别人区别开来，你才是最容易被识别。在这一点上呢，166是给更多的越是尖子的学生赋予了他就是更多独有的标签，而这些标签呢，就是它是全要素的，就是有社会责任，对吧？对科学很好奇，扎实的基本功，然后呢有很浓重的人文情怀，这些综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大家想一下哈，无论是高校未来在选拔人才上面，就自主招生考试，和社会在选拔人才上面挑尖子的时候，我想不仅仅是看你的文凭出处，也不仅仅是看你过去的成绩单，还需要看你长长的履历当中那些亮点和色彩是不同于他人的。 在这一点上，就是告诉我们的家长，进入了166这所学校以后，我们不仅仅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通识的教育，我们的学科教育很好，另外在学生的兴趣上面，我知道很多孩子可能就相当于就校长说了，我们知道很多孩子可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我就给你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让你去知道你自己未来可能喜欢什么。 而且他是用科学评估的方式，而不是说大概其或者你孩子自己说，因为166自己刘校长肯定能够接受，就是说他是有一套就是说非常严谨的评估体系，对每个学生分阶段的持续的进行评估，然后帮助你去找到方向。 这是有套系统吗？ 对，我们是有一套对学生进行的这种诊断和分析系统，也可以帮助他来能够分析到他未来的这种职业方向。 对，所以你别看这个学校本身啊，这个面积并不大，但是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都有啊。这个而且 还是要说厚重， 而且是厚重。 对，我们有的家长就就给我们的评价就是说，这是一所小而精、小而美的学校。就是能够进去以后能够品味到这个学校每一个角落、每一片那个叶子上好像都写着 有老物件， 对对对， 有老老师，有历史。 而且我们现在的家长和学生进入到特别是高中阶段，更大的概率会不同程度发生焦虑。 那对的， 但是你走进166，你倒是想焦虑，可能得费点劲。 是因为我几次啊，就包括我上学的时候几次路过166，从来我注意几个现象啊。第一个，没有那种追着跑着打着闹的出来的孩子；第二，绝对没有叼着烟嘴出来的孩子；第三，没有搂着就是男女之间搂着腰出来的孩子啊，抱着啃的孩子，没见过，真的。这但是有一些学校，必须承认是有的啊。所以在这块呢，其实很多家长也很担心，就是学校的在教育上面的一些话题，包括学生遇到比如说早恋啊、沉迷手机这样的时候，学校怎么办？ 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我们总是给孩子定一个标签儿，就是这两个孩子可能是属于早恋阶段。其实我们觉得不是，他只是一个孩子发展到，成长的阶段以后的一种特有的这种现象啊。所以我们很少给孩子来定位说他在做什么。我们发现这些问题时候，我们会给他组织更多的活动，让他融入到更多的人群当中，结识不同的、不同兴趣的、不同爱好的孩子，让他去广泛睁开眼睛看世界。所以这样呢，我觉得就可以引导他能够去关注更多的这种东西，而不是聚集在某一个人身上。就是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很少给孩子定位他在干什么。 所以主持人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我女儿当时高中的时候有没有谈恋爱啊？我说没有，而且我还要加一个注解，她不光没有谈恋爱，而且呢，她拥有很多很哥们儿的男同学。就是他们的毕业照是一堆男同学跟他一块照相。其实原因可能很简单，他是生活委员，他平常跟他们相处的很好， 打交道， 做值日，做得很好， 得分配任务。有了这堆好哥们儿就好分配任务了。但是刚才您就是刘校长谈到这以后，突然觉得有一种妈妈在说自己闺女的时候的那种样子，就是不着急定，你可以多看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很精彩的， 是 不是？不要拴在一棵树上吊死， 很 快变树林的、啊。 对对，我们是希望不要给孩子带上引号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早恋呀、之类的，他还是在成，他还是在长，他还是在，不管是心智还是情感，都在不断的变化。 咱们学校跟家长之间彼此联动多吗？ 啊，非常多。嗯、我们有家长讲堂、嗯，我们的家长，这就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位家长啊。对，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家长为我们学校的这个家长做这种沟通， 嗯、 做这种交流， 嗯， 很多。我们经常是要组织家长学校互动的，互相学习的， 嗯、 请来家长给家长来答疑。 嗯， 而且在十多年前，这个学校就成立了，就是家长 家委会， 对家长委会，而且是学校这一级的。 哦哦，来帮助学校跟一起跟 就是学校和家长 参与学校的一些建议、 嗯。但是有些家长觉得我功课特别忙，我不愿意参加这个，那能不来吗？ 不会，大家积极性会很高 的、啊。真的积极性会很高。 对我们家长吧，一般都是联动性很强的，就是一呼百应的这样啊、嗯，参与学校的活动。 对，可能因为我这孩子还小，一想到说一上幼儿园，这家里边这各种陪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课，我头都大了。我想是上高中的时候就不这样了，发现哦，原来上高中的时候，家长都特别主动的想进到学校里边去啊。 对他非常渴望，家长实际上也是非常渴望参与到你学校的一种课程建设各方面的建设当中。 嗯，那其实也是卓有成效的，因为你看看这个朱旭老师，孩子毕业到现在为止11年，然后在征招的时候还特别主动的，然后希望参与到节目中来。 是从这个166毕业15年了。 166毕业哦，对对对对，03年嘛，15年了。 但是我们好像还是刚刚从166出来一样。 确实是感情也非常的深厚，因为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再简单说一下这段时间166还有没有开放日这样的一些活动 啊、有的，我们从这个7月5号、6号、7月9号和10号这4天的时候，我们会在下午5点到7点半，进行开放。那么我们这个会有我们的校长和我们的这个招生工作的相关老师，在学校等候我们的各位家长，非常欢迎我们这个家长们前来进行对我们学校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 不用提前预约吧？ 啊，不用不用不用啊， 来就行 啊，对对对 啊，好，能参观什么呀？ 啊，我们的校园 啊，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环境， 实验室能看吗？ 是可以的， 都可以是吧？ 啊，对， 对，其实不只是这些初三的同学跟家长啊，就是中考的，还有包括初二升初三的，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不用说非拿中考证去吧？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有这样的家长，我们这个有的家长就是我还没到初三呢，但是我很感兴趣， 想了解一下， 对对对对，有这样的家长， 可以是吧？ 可以，我们欢迎。 太好了，那也欢迎这各位家长们。然后可以到7月5号、6号、9号、10号下午的5点到7点半，去到来自于同福驾到的那166中学， 特别是尖子生的家长带着尖子生应该来看一看， 聊一聊， 不要把你的眼光放得太窄。 咱们那些特级老师会在吗？ 啊，会的， 也会在， 我们会有相应的特级老师在现场。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些老师，你再进行选择嘛。你其实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啊，就是一照面， 演员 啊，喜欢这老师，你学习成绩就能好。所以呢，去看看啊，去看看，不要错过这样的一次好的机会。最后有没有一些包括招生咨询的时候，有没有联系的电话能够提供给我吗？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6513-4839。 好的，非常 感谢。6513-4839。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刘笑跟朱老师做客节目，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的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的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清明接地气，红酒云南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